色列今年是建国70年，啊，70年，啊，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国好像在一夜之间重新生出来，这是一个奇迹，这是神在那里所做的。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以色列的百姓，一直将他们抱在怀里。那七十这个数字是一个非常神圣的数字，七代表 perfect 完全，神哦十啦天啦，十代表神的话语的完全的实现。所以当以色列进到第七十年的这个建国这个日子的时候，我们神的儿女在这里一起来纪念以色列复国70年的时候。所以我今天因为下星期是母亲节，所以我今天要特别我们要来分享这一个话题，跟以色列有关，跟耶路撒冷有关，跟锡安有关，就是耶路撒冷，跟神的圣城有关，跟神的心意有关，跟神的儿女，我们这一批基督徒，跟神的教会，跟耶稣基督的心腹，跟耶稣基督还要来，非常非常切切相关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一个题目。一般很少在主日会专门来讲一下以色列这一个题目。我不知道在你过去的聚会当中，不管在哪里，你有没有曾经已经回应了神的呼召，神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但是神的家当中还有一个长兄啊，就是以色列，我们是跟他们是在同一个家里面的。我们今天蒙召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来爱我们的长兄以色列，我们要为以色列来祷告，为以色列得到拯救回转，来呼求主耶稣基督再来，来祷告。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叫向往锡安。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就两节，等一会我们还要具体的进入这个经文当中，好不好？这个在撒迦利亚第八章，撒迦利亚这个先知，年轻的先知，他一个晚上神给他8个异象8个异梦，看到神如何的爱以色列，看到神如何的爱耶路撒冷，看到神如何的要来恢复神的百姓以色列。一连8个异象，当以色列百姓被恢复起来的时候，列国要得到祝福，当列国去祝福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要被兴起来。这是神的心意，这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的心，在锡安，在耶路撒冷。来读这两节好不好？一起来，来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锡安心里结起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好，我们来祷告。是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要裂天而降，你要回到耶路撒冷，以色列的百姓要回转归向你。主，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成为跟以色列在同一家里面神的家当中的一员。 主，让我们今天在领受你话语的时候，主，让我们谦卑，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圣灵向我们来说话，让我们明白不只是我们的身份，让我们明白在神家中的责任。谢谢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到底以色列这个国家在哪里。这是一张地图，世界地图，我可不是很清楚啊，美国、中国、台湾，对不对？在这里，以色列在哪里？以色列就在地中海。地中海就是地的中心啊，地球的中心啊 ，Mediterranean 啊，这个中文翻的好啊，地中海啊，地球的中心的那一个 sea 那个海啊。所以以色列在哪里呢？就在地中海的海岸。这里箭头所指的就是以色列那一块地，比我们的加州还小得多了，还小得多，非常的小。但是它在世界的中心，它也是今天世界整个局面，这个政治的局面、军事的局面，甚至影响到经济局面的一个中心点，就在以色列。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以色列，神给以色列派进这一块土地，虽然他们今天还没有全部哦，但是这个是现在的地图的板块。那耶路撒冷在哪里？耶路撒冷就是西安，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的首府、首都 capital 啊。那耶路撒冷红的就在以色列的这里。那耶路撒冷城是一个非常小的城啊，不是很大的啊，那个几个小时你就可以走遍的那一个城。这个是耶稣的时代，耶路撒冷啊，这个城墙这样，哥哥他在这里啊，这个就是耶路撒冷城。那耶路撒冷，以色列的首府，世界的中心点，它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在历史上面，在政治上面，在我们信仰上面有非常重要性。我们先来看一下它历史上的重要性。那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历史就追随到创世纪，就是我们读的圣经啊，从亚当开始啊，这个没有疑问。神允许亚伯拉罕，当亚伯拉罕还在乌尔，就是今天的伊拉克的一块地方的时候，神就呼召他的家，呼召到他的家，就出乌尔，到了，结果在哈兰停留啊，一直到他父亲过世以后，神呼召你要离开本州、本乡、本地啊，去到那应许之地，这一块应许之地 Promised Land 就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以色列这一块地，就是我们常常在圣经里面所得到的迦南美地。以色列虽然曾经在埃及做了430年的奴隶呀，被埃及人控制啊，但是神没有忘记他们，将他们从埃及带出来。虽然经过40年的在旷野的漂泊，但是神再让以色列的百姓回到这一个迦南应许之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过了约旦河，夺取耶利哥城，征战得胜，得地为业，以色列回到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那我们知道，我们都读过，这是在历史上面，不管是考古学家、圣经学家，他们都知道大卫让他被立为以色列君王的时候，他就定都在耶路撒冷，他称耶路撒冷这个城称为大卫之城，也称为锡安，好，锡安的宝藏，大家圣经上都读过。但是锡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思， 在希伯来文，这我要等到最后来告诉你，跟你我们今天我们将来都是有关系的。那在历史上面，刚才讲到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在亡国2000年以后，重新在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重新复国，就像以赛亚在以赛亚书66章里面所写到的，西安还没有经过那个生产呢、啊，生儿子的那个疼啊，那孩子就生出来了。那个国家哪有一个晚上一日之间就被又被复活起来？这是神的工作，这是神的计划。在过了2000年以后，你想想看，我们现在的儿女啊，生在美国 ABC 啊，有几个会讲中文，讲得很流利的。如果他们的孩子还能讲中文吗？我们的文化他还记得吗？但是以色列的百姓漂泊了2000年以后，居然他们回到那一片土地，他们还在讲希伯来文。2000年要经过多少代？这是神的选民啊，这是不一样的民族啊，因为他们有这个盼望，因为旧约里面他们所得到的就是神还要耶和华在他们带回到他们列祖所居住的神所给他们的那个应许之地啊。当这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就跟他的门徒说了，但这个事情还没发生了，耶稣讲到将来了，根本都说，当你看到那无花果树怎么样开花花叶的时候，你就知道人子来的脚步近了，人子就在门口了，耶稣就在门口了。这一件事情会什么时候实现？他说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啊，耶稣就要回来。这个世代到底是几十年呢、啊？是70年一代吗？70年已经过去了，还是120年，还是多少年？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在门口，已经在那里敲门。问题在于神的百姓就是你跟我，已经预备好了没有？所以今天这个信息非常重要，你可能看到我会很激动，但是以色列跟你跟我息息相关啊，没有以色列就没有你跟我。在政治上面，以色列国会在1950年，你知道他们复国1948年复国的时候，那耶路撒冷还没有完全得回来，但是以色列的国会，因为他们认识到知道神的应许，他们在1950年的时候就立法说，耶路撒冷是我们不能分割也永远不可分割的以色列的首都，立在以色列的法律上面。你知道吗？在1995年，我们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就签署了法令说，自从1950年起，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弟兄姊妹，这是美国。当以色列1948年复国的时候，美国是第一个国家承认以色列这一个国家，而且当时的总统是谁？你知道吗？丘门，杜鲁门，是不是？杜鲁门总统的时候，他促成了，经过联合国促成了。以色列1948年5月14号再一次的复国。我们的丘门是哪个党派的？丘门是民主党的。试想一下，美国这个国家原来是政治的，但是我们知道在上一任总统的时候，8年之间，美国抛弃了以色列。但抛弃以色列之后，美国不管你是政治地位、军事上面、经济上面，都是往下面走，下坡路。这个就是英国当时发生的悲剧。 在1939年，英国原来以色列第一次大战以后，那块地英国在管。大战以后有一个协议，要让那些以色列的人在国外可以回去，也有很多人回去。但是到了1939年的时候，英国起来阻止以色列百姓回到这一块以色列的土地。今天的英国不再是，不叫什么，不热络之国了。但是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美国出现了一位鼓励，川普总统在2017年12月6日，川普总统重新肯定，再一次证实的生命，这一个在克林顿总统1995年所签署的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而且决定5月14号在 Tel Aviv 的美国的使馆要扳倒以色列，扳倒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居然是首都嘛，美国的使馆要扳倒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以色列今年70年复国，70年的复国，70代表一个完整的神的话语要实现，也代表当一个七字的时候，也代表一个被掳的要得到释放啊！神要释放，神要释放他的工作。当川普总统第一天呐、是宣誓成为美国总统的时候，你知道他几岁啊？他是70岁7个月第七天呐、77再加七啊！当川普总统这样一个重新肯定、重新声明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时候，你知道吗？在空中那属灵征战的天使被释放出来啊，在全球上面在征战，而且得胜。你知道这个事情过了以后，你知道今年北韩跟南韩他们这样分开，有北韩的国家、南韩的国家是多少年了？70年，1948年，他们正式分为两个国家，也是70年。但是因为我们的总统，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愿意再一次回到支持以色列的这一个神的这样一个呼召给美国心意的时候，你知道吗？因为这样，川普总统推动了南韩、北韩的。他们可以两个大头在握手，而且接下来还会发生我相信更大的事情。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活出神的心意的时候，就像但以理祷告一样，神要做很大的事情了。这是神的心意，这是我们要吃少的。这个世界是不喜欢，这个世界是要来抵挡的。当我们的总统在这里再一次正式宣告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时候，联合国他们起来反对，128票的反对票来谴责、来指责美国。只有9个国家站在美国的旁边，35个国家都已经拒绝，墨西哥还有加拿大，我们的邻居，他们就拒绝投票，他们也不要投。这个就是在诗篇第二篇里面所讲到的，外邦为什么争闹，外民为什么在那里谋算呢、谋算那一些虚妄的事情。联合国就代表这一个外邦、这一个万民在那里筹划，因为这些世上的君王他们要来抵挡我们的受膏者。这不是抵挡美国，他们不只是，这是抵挡以色列，他们要抵挡那神的受膏者耶稣基督，他们要抵挡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个撒旦在那里控制，这是撒旦的计谋。 虽然联合国这样，但是我们的神坐在天上，他坐在宝座上面，我们的神只是对他们笑一下，因为我们的神已经在锡安，已经在神的圣山立了耶稣基督作为君王。哈利路亚，这一件事情早就已经讲到了，弟兄姊妹不要害怕。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明白神的话语，当我们警醒的祷告，看到世上所发现生的这些事情，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被选召成为基督徒，不只是说我今天在这里聚会感觉非常的好，神捐献我们成为基督徒是在这个世界上面要被神所使用，为他来发光，为他来站立的。今天这个题目好像有点严肃，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我们每一个人，我居然在这里，我祷告我们基督徒丰收教会每一个人对神的、对以色列的心意跟真理要非常扎扎实实的明白牢记，而且活出来，将来会有很多的教会会离道的，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再来之前。所以这个对我们信仰上面有非常重要性。那耶稣来到这个世上，耶路撒冷他的侍奉，上十字架，他埋葬，他复活，他向门徒复活，有40天的显现，然后升天，都是在耶路撒冷啊，基督四福音啊，在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都非常的清楚啊，这是我们的根基啊，真理的根基。那我们基督教啊，基督教，那我们不是宗教，基督教是原来就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啊，对不对？当耶稣的门徒在那里等候圣灵降下来以后，耶稣升天以后，圣灵降下来以后，他们得到能力，他们起来传扬耶稣基督啊。彼得讲道的时候就3000人就信主了，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啊，每天唱诗敬拜，读神的话语，彼此的相爱，教会在耶路撒冷诞生啊，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会啊，是不是？然后耶稣还要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第一次我们知道他荣耀进到耶路撒冷，因为他上十字架，但是耶稣第二次再来，他还要荣耀的进到耶路撒冷，他要在耶路撒冷掌权，他要从耶路撒冷掌管万国。圣经里面旧约新约太多的在那里启示描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要从耶路撒冷掌管万国。我这里经文很多，所以这个我都会放在我们的 website， 那个你去 download 的 website 的那个 PDF file， 所以你回去还可以看，还可以去那个，真的是我们要好好的来装备我们自己，时间有限，我不可能那个一次就把它全部都 cover， 但是我想我要带出一个 introduction， 让你有这样的火了，就像耶和华神看到以色列，他心里就火了。当我看到以色列的地图，每天为他祷告的时候，安守在以色列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的心里就火了，要像神一样的火了起来，好不好？这是我们信仰上面，当亚伯拉罕啊，神试炼他，献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摩利亚山在哪里？就是耶路撒冷那一个，现在那一栋啊，黄色的那个，但是那一个清真寺你知道吗？当耶稣再来之前，他会不见的，神的圣殿还要重造啊，在那一块地方上面，因为亚伯拉罕他那一个信心，他成为信心之父，以至于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带着对耶稣基督、对神的一个信心，我们今天也是可以因信称义呀。因为神已经预备了，耶和华以勒他是预备的神，那一个预备不只是预备那一个物质上面，我们常常讲的， 这里讲到耶和华预备什么？耶和华预备了一个献祭的羔羊啊，我们的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的根基啊。所以耶路撒冷，当那一个圣殿被造起来，所罗门时代造起来的时候，所罗门在献殿以后，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怎么说？这个殿要称为万古祷告的殿，或者万民祷告的殿，就是 All Nations 啊，这个 House of Prayer for All Nations， 所以万族万民就是在神的殿里面祷告。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每个星期都在那里吹啊讲啊，来到神的殿中来祷告，因为神的殿就是祷告的殿。而且耶路撒冷，让那个以赛亚在异象当中，神就让他看到耶路撒冷就是世界的中心啊。刚才讲到，而且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不再有战争啊，不再有刀枪啊，不再学习征战啊，啊，不再学习战，所以耶路撒冷要称为世界的祝福。我们讲要和平啊，从哪里开始？没有耶路撒冷得到赞美，世上没有和平。所以耶路撒冷就是世界的中心。所以以色列的历史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历史。我们今天跟以色列息息相关啊！有时候你就听到有一个谎言啊，谎言说今天的基督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我跟你说，这是一个谎言。我们基督教会没有取代以色列。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就写得非常的，神岂有抛弃以色列吗？你是谁？我是谁？如果那一棵葡萄树，我们这一些被卷选的外邦人，是一个野枝啊，可能是巴拉，居然接上去可以滑啊？难道以色列原来就在这个树上面，神再把它接上去不活吗？神永远没有说基督教会取代了以色列。如果你有听到某一个教会，你在那里聚会啊，在传讲说这个取代论的话，我劝你，你要赶快离开。我们基督教会没有取代以色列，我们跟以色列是同一家的，他是我们的长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都是神所拣选的。所以神对以色列的心意，我们回到刚才的经文当中，万军之耶和华他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他说我为他火热到什么？向他的仇敌发力怒。那里讲到的那个火热啊，我们今天讲那个火热嘛，本领烧，是不是烧？对，是烧。但是他原来那个火热的意思是什么？是嫉妒啊！我们的神是一个嫉妒的神啊，嫉邪的神啊，就是 jealousy 是什么？英文是 jealousy， 就是嫉妒。因为神说以色列是他的太太啊，他是以色列的丈夫啊。今天你想一下，如果你的太太今天他离开了你，他去奔向另外一个人，你怎么样？还是说啊，无所谓了，太太走掉我再娶一个，是不是？但那不是我们的神啊，神看以色列为手上的这一个宝贝啊，眼中的同人啊，那一个 jealousy， 那一个就是那一个嫉妒，就是到什么程度，就是我要把我的信仰夺回来啊，不管要花上任何的代价啊。这个跟我们讲的中文的嫉妒有时候常常不一样。中文有时候嫉妒，常常我们嫉妒什么？嫉妒不是属于我的，那个叫 envy， 贪心。所以耶和华说，他对以色列火热到什么程度？仇敌要夺得以色列，但是他要向仇敌发烈怒。耶和华说，他要回到耶路撒冷，要住在耶路撒冷中间。那什么意思？就是要住在以色列的百姓中间啊！这个是耶和华神对以色列的心啊！耶和华神的心在耶路撒冷。在以赛亚书里面就写了很多啊。我们的神说：“我因锡安啊，以色列啊，耶路撒冷必不静穆啊！” 当你的太太啊跟人走的时候，你怎么样都很沉默放弃吗？不是，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啊，知道他的公义啊，神将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面，神的公义彰显在耶稣基督上面，神要在以色列全地，就是当圣灵降下来以后，我们将这个神的救恩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地界，神的公义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得到彰显，神的救恩要在那里如同一盏明灯，而且列国因为要看到神的公义，他们要来归向耶稣基督，而且神给以色列有一个名字啊，给西安，给耶路撒冷一个新的名字啊，新的称呼啊，就像你的心腹重新回到你的怀里面的时候，不知道你怎么在，你怎么称呼他的啊？怎么称呼他、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你就看耶和华怎么说，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啦，你的地也不称为荒凉，他要称他什么？我却要称为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 Hephzibah， 希伯来文 Hephzibah 就是喜悦的，就那一个新娘找回来的，我的心肝宝贝啊，是喜悦的，耶和华喜悦以色列，喜悦耶路撒冷，就像新郎喜悦新妇一样，真喜悦生了他所捐献的他的儿子以色列，而且真要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上面设立守望的，他们在那昼夜不停的呼求啊，就呼吁耶和华，这什么意思啊？神要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上面设立守望的，那就是为以色列、为耶路撒冷的那些代祷者，他们在那里昼夜24小时，7天24小时在那里祷告，要来摇动神的时候，让耶和华不能休息，一直要到耶路撒冷成为被称为可赞美的。今天全球你看看联合国的那个投票，128个国家对9个国家怎么样？反对以色列，反对耶路撒冷。但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些列国的君王要跪下，他们要称谢，他们要赞美，他们要在那里赞美耶路撒冷，就是我们耶稣基督掌权的地方，以色列百姓居住之地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领受这一个信息的时候，神也在跟我们呼召啊，因为耶和华他在不管在任何的光景当中，他一直看顾保护以色列，如同眼中的同人一样。在撒迦利亚12章，神跟撒迦利亚说，耶和华任以色列的末世啊，仆仗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就是那一个造天地的耶和华，他怎么说？他说当以色列被围空的时候，就当四面的列国在那里攻击以色列啊，在那里筹划要攻击以色列，或者在那里真的要起来攻击以色列，要进攻以色列的时候，怎么样？耶和华要让这些思维的列国的面成为令人怎么样昏醉的一杯啊，就好像喝了一杯醉一样。而且这个牧师不是只是以色列，是对犹大之地，所以以色列全地来说的，就说你们不要跟我开玩笑啊，当你如果起来攻击以色列的时候，你就像拿起一块重的石头砸你自己的脚，你必受重伤啊。最近这一件事情就已经发生了，过去也发生了，在以色列要他们要准备欢庆复国70年的时候，你知道伊朗怎么准备？他们要在以色列复国70周年的时候，他们要核武器要去攻打以色列，但是 但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在伊朗的这些核武器的基地的大地震啊，不但大地震啊，那一个风暴啊，那个沙暴来啊，将他们的这些东西就 shake， 就像一个自己拿起一个重的石头放下，自己粉碎啊。当以色列复国，1948年复国以后，周围的国家一直在筹划，发生很多的战争嘛，要来攻打以色列。那最有名的你就知道了，在1967年，对不对？1967年6月5号到6月10号，所称为六日征战。你知道六日征战是怎么回事吗？以色列的周围，刚才你看到，它的西边是地中海，它的南边是埃及啊，它的东边是约旦啊，北边就是叙利亚。以这个三个为主的，包括那个伊拉克啊，那些他们那个时候联合起来，已经计划好，要把以色列摧毁，就像伊朗一直在说的，要将以色列退到地中海啊。但是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当他们正要预备攻击以色列的时候，6月5号那一天，以色列他们起来。虽然他们的军事力量可能还没有旁边这些埃及的强大，但是埃及所有的飞机都完全失去效果。他们出来的装甲车不管怎么样，在西南半岛的旷野完全自己抛弃，神出动天使天军为以色列百姓征战啊。那东边的那个约旦也是一样啊，那北边的叙利亚结果怎么样？本来那个戈兰高地有没有听见过？那一块啊、哦，那个东北边最高的可以俯瞰以色列全地的，只要从那里发几个导弹下去好了，以色列全部就毁掉了。那块地，叙利亚，他们逃走，神做了大事啊！以色列没有什么伤亡啊，神做了大事啊！神兴起天使天就为他们征战，有名的六日战争，以色列以至于那一次、啊、拿下了耶路撒冷、啊、拿下西南半岛、啊啊、拿下了希伯伦、啊、还有加沙走道 啊， 啊当然后来有一些政治上面元素，有些现在是给阿拉伯人在居住，但是在以色列，神的选民在应许之地生活的时候，没有什么阿拉伯人这样的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些 news 的时候，他们都是一些政治正确，所谓的政治正确在宣传，但是我们今天所依据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所依据的是这一本圣经、啊、所以圣经里面怎么说，神怎么说的？当神呼召亚伯拉罕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神说为你祝福的，为亚伯拉罕，为以色列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因以色列得福啊。所以在诗篇里面也是这样写啊，他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啊，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啊。你知道兴旺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兴旺啊 prosper， 兴旺的意思不只是你的财产多一点，不只是你的身体健壮一点，而是你今天在神的国度里面可以成为那重量级的神的天国，神的国度里面的一根珠子啊。你知道吗？ 在那个 Kansas City 啊 Kansas 城那个 city 那个很有名的嘛啊、IHOP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 对不对、啊、那里的 Director Mike Bickle 最早的时候、啊、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以色列跟我们基督徒这么的重要，但是神开启了他，当神开启他以后，他就立志每天、啊、为以色列祷告，而且他在那里有这个 那个祷告殿的时候，他们24小时啊，七天祷告的，常常啊，每天常常为以色列那里祝福，为以色列祷告的时候，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吗？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他们的祷告殿，当先知跟 Mike Bickle 说啊，他说你那个时候祷告殿还没建了，还没建起来，他说你以后要成为为以色列的代祷者，而且要带领很多的神的百姓一起来为以色列祷告，那一个祷告殿会不会离那个杜鲁姆总统啊 Truman 就是推动让以色列美国支持以色列复国的杜鲁姆总统，他的家，他的 property 啊，100英尺啊。后来那个祷告队在 Granville 啊，在那个 Missouri Granville 被建立起来，确实离 Truman 的那个他的 property 啊很大， property 不会很远啊。但是你知道前几年发生什么事情吗？前十年发生什么事情吧？ Truman President Truman 那个 Truman 总统的那个地啊，因为他的儿子，因为儿子啊那些后代慢慢转，这个地那块地的资产转到犹太人的手上，是几位犹太人一个家族拥有了。但是前几年那些犹太人结果去到那里，还要来看我们的地，结果就发现在那里居然有一个基督教相信那个耶稣的这样一个祷告的殿，为我们祷告。哎，我们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我是那个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啊，对不对啊？我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当他们去到那里，进到那个祷告殿的时候，那圣灵在那里工作啊！圣灵让他们看到有一批人，那一批人就是你们所谓称为外邦的人，他们因为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你们没有相信啊，以至于这个救恩临到他们，他们今天紧紧地抓住神的救恩，他们不只停留在这里，他们在那里为你们祷告啊！因为他们跟你的上帝居然比你跟你的上帝关系还要好啊！就像你在你的家里面啊，忽然间来了一个养子啊，他跟你的父母关系比你还要好，你的心里会怎么样啊？你的心里非常的激动，我的父母怎么爱他比爱我还要多，好像。但是我们的神当然也爱他们，但是他们感觉这样，这个就是保罗所写的，让以色列人他心里面就嫉妒起来了。他们看到了，结果他们怎么样？他们就说，这一块地我们就送给你了。那一块Truman总统的 property 非常的大，但现在还是很多丛林了，送给他。他们要做什么？在那里建造世界祷告的中心啊！很多人来这里为以色列祷告，为美国祷告，为神的国度祷告，就兴旺啊！当他们在那里为以色列祷告的时候，他们已经有那个圣经学校嘛，学院，在那个很小的地方，所以他们就决定要去购买，有一个 shopping plaza 来建造。成为圣经学院了、啊、哦 ，Bible School， 没有钱啊，那里都是那个、都是没有收入的，那个很多传道人啊，全世界去全世界时间在那里侍奉啊，哦，都是自己去 support， 也没什么什么经济上面那个来源的收入，但是那个 Plaza 1.3个。million dollar， 130万美元啊！神有一天在德州有一个商人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犹太人啊，他要来 Kansas City 啊，来 Kansas City 啊，来之前他跟他太太，他们也是虔诚的基督徒啊。结果晚上在异梦当中，神就一直给他们一个数字啊。1.3 1.3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1.3 是怎么回事？结果他们来到 Kansas City 去看到 IHOP 的时候，他们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然后就讲到、啊、我们现在要购买那一个、啊、他们也没讲经济上面什么。结果他看了以后，哎，你这购买这个 Plaza 多少钱啊？说 1.3 个 million dollar、啊、 们被震动了。神就呼召这一对生意的夫妇，做生意的夫妇，就捐出$1.3 million给他们，因为神看到他们爱以色列的心啊，他们为每天为以色列祷告，神必然要兴旺他们啊。当你为以色列求平安的时候，所以当我们祝福以色列的时候啊，就像我们行走在通往西安的大道上面，虽然有很多的难处，有很多的抵挡了，就像美国今天受到世界列国抵挡一样，但是这一个流泪国要变成一个祝福，将有春雨秋雨降临在美国，降临在基督徒丰收教会。当我们起来为以色列祷告的时候，当我们起来花时间为以色列祷告的时候，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神要降下春雨跟秋雨，我们行走立上加利，因为我们有一个目标，要到西安来朝见我们的神，好不好？我们现在要来结束。请那个，事情呢，跟阿德拉，西安，这是神的圣城，这是神所拣选的，这是永久、永远不可分割的以色列的首府，称为耶路撒冷。西安，它是有一个意思的，西安的意思就是一个路标的意思，西安的意思就是那一个路标。路标的功用是什么？路标的功用就是指向某一个地方，路标的功用就是要带你去到你要去的那个地方。当我们耶稣第一次再来的时候，他挂在十字架上面，他为我们牺牲，以色列的百姓没有抓到这个机会，结果让我们这一批人外邦人得到了福音，因为我们看到了西安这一个路标，因为我们看到了那一个西安的路标指向是在哥哥他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基督。当我们敞开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也在西安得到了产业。西安代表一个路标，它不只是直到耶稣第一次来，我们刚才讲到耶稣还要来，耶稣还要来，他第二次要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进到西安，他要在耶路撒冷掌权，统管万国。这也是你跟我的盼望。但是耶稣第二次来不是没有条件的，耶稣第二次来跟以色列的百姓愿不愿意回转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耶稣第二次来不限于我们过去在分享到的要出现的很多幕后的状况，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要来读给你听。当耶稣在受难中，他进到耶路撒冷，要准备上十字架。耶稣看到耶路撒冷，当耶稣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在那里说，跟耶路撒冷说，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啊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呐、啊！神在跟主在跟耶路撒冷以色列的百姓说什么？他说：我多次愿意拒绝你们呐、啊，我的儿女，就像母鸡拒绝那些小鸡一样，在母鸡的翅膀底下，但是你们却不愿意呀、啊。这是在马太福音23章结束之前，在24章耶稣讲到幕后的那些天地所发生的事情，预兆之前，耶稣继续说，耶稣说：看哪、啊、你们的家，你们的家就是耶路撒冷，就是锡安的，要成为荒草。确实主后70年耶路撒冷完全的被毁，圣殿也完全再次毁掉。他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命来的应当是成熟的。这里耶稣在跟以色列的百姓说：你不呼喊我，你不呼求我，你不寻求我的名，你不承认我就是那来的弥赛亚，神的儿子，我不会回来的。耶稣不回来，那意味着什么？因为以色列百姓他没有回到耶稣的面前呼求他的名，耶稣在这里说，这是耶稣圣经里面说的，耶稣在等待他们。另外在撒迦利亚，撒迦利亚书，神的先知，神跟他说，在13章第8、第9节，你可以回家去翻一下，他说：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啊，这全地就是指在耶路撒冷的人，他说1/2必剪除而死，1/3人必残留。这一件事，这个预言今天还没有实现。神说：我要使这1/3尽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与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这个就是耶稣要再来之前，以色列，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所要发生的事情。1/3 不见，还有三分之一神要为他们成立。弟兄姊妹，当我们已经领受了这一个救恩，这一个救恩是借着犹太人耶稣神的儿子带到这个地上的，我们今天我们有了这一颗通往天国的 passport 上面有了一个签证，这是神的保证，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这是我们的盼望。但是如果以色列的百姓没有回转归向耶稣基督，没有呼求耶稣基督再来，这个事情会定来，这个今天也是撒旦最知道的。不要神的教会起来为以色列守望，不要神的儿女站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上面成为那守望者，不断的为以色列来祷告，来摇动神的手，不让我们的神打断了拯救我们的长兄以色列。这是你我的责任。只有当耶稣基督再来，当耶稣基督再来之后，有先天新天新地，新的耶路撒冷，那西安，那路标，它指向不只是指向耶稣第一次来，它指向耶稣第二次来，它也指向那一个新天新地，新的耶路撒冷，新的西安要从天而家，我们要进到这新天新地，与神同住。这个是神的应许，他应许要与他的子民同住，他的子民包括以色列，包括你跟我。今天神在基督的丰收教会里面有一个呼召，不管你过去曾经有没有已经回应了这一个呼召，不管今天对你来说这好像是一个新的概念，甚至有一点怀疑以色列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的神说，当我们祝福以色列的时候，神要祝福我们，凭着这一句话，我要起来来祝福以色列，我要为耶路撒冷来求平安。你愿不愿意成为为以色列祷告的代祷者，为我们的长兄来呼求说，神啊，来挪去他们眼前的牌子啊，让他们看到那已经来的耶稣基督，神的羔羊，神的儿子，就是你们所等待的那弥赛亚，他早就来了。只要你愿意，愿意开启你的心来迎接他，我们这样每天花上一分钟的时间，一分钟六十秒，为以色列来祷告，来祝福，为耶路撒冷来求平安。一分钟一天，一年365天，那我们假设有5天的休息，360天，一分钟的祷告，我们一年就有6小时为以色列来祷告来求平安。我不知道今天神的教会，神的儿女，每一个儿女有没有一年花上6个小时为我们的长兄以色列来祷告的，有多少？我想这个时候神呼召基督徒丰收教会，我不只是为美国祷告，为我们的社区祷告，我们也为以色列来祷告。 不好？我请敬拜团阿德拉来带我们唱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求圣灵这个时候就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等一下，你愿意，不是为了我，你愿意，你说我要来到神的面前，我立志，不管今天是一个新的月，还是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我来到神的面前，我站在神的面前说，神，你就这样拣选我，我回应，我要成为为以色列的代祷者。唱了这首诗歌以后，你可以来到前面，等一下我们一起来为以色列来祷告。 你的面前，当我们有这样一个荣耀的盼望，进到新天新地，进到你的帐幕里面，一同住这样一个荣耀的期待的时候，我们愿意成为你的选民以色列，为他们来祷告求平安，来祝福的代祷者。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圣灵感动你，你说你愿意成为为以色列祷告的代祷者，你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前面，这是你跟神之间的礼遇，这表达你爱神爱以色列百姓的心志。我们等一下了，一起来呼求。我们继续了。这是一个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他表达 向我们的主耶稣表达我们的感恩，向我们的家里的长兄说我们爱你。这样一个时刻，我相信在基督的丰盛教会，不只是这是前面这些人，我相信还有更多。你今天神要向你说话，神在这里呼召你。我不知道我们这样的机会有几次，如果你愿意，可能不是每天，但是你却将以色列一直放在你的心里，你就愿意为他祷告的，为他呼求的。神说当你祝福以色列的时候，神也要来祝福你。当以色列的百姓不呼求耶稣基督再来，耶稣也不会来。你要不要成为这样的带道者？好不好，我们再来唱一次，我们就要来结束，一起来呼求。 神的帐幕在人间，亲自与我们同在，我们做他子民，与他同住磐石。神的帐幕在人间，擦去一切 的，一切都更新了。主，我们谢谢你，你呼召我们出来，成为我们的长兄，以色列的代祷者。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荣耀的地位，好不好？我们用一分钟、两分钟，我们一起开口，来为以色列祝福，来为以色列祷告，来呼求神的灵来打开以色列百姓的心。让他们来接受耶稣基督，呼求耶稣基督，欢迎耶稣基督再来，来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主啊，主啊，主啊，是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然后主啊，我们带着这样一个荣耀的身份，好，我们就是要站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上面，成为他守望的，成为那代祷者。哦哟，爱神是就是今天的不断的来为以色列。哦，我们的长兄来祷告的时候，主，我们要来摇动你的手。哦，主啊，哦，你不会打灯，因为你从来也没有打灯过。因为你的眼眸一直看顾在以色列，因为你的心一直在施爱。哦，主啊，求你，哦，那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工作降临在我们以色列百姓的心里面，除去他们眼前的绊子。主啊，向他们来谢谢。向他们来说话，看见他们，让他们来寻求，寻求看见主耶稣就是已经来的弥赛亚的时候，他们要向你来跪拜，他们要向你来称，哦，弥赛亚，哦，你是值得称颂的，哦，我们欢迎你再回到耶路撒冷，哦，再来做主掌权。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的灵充满在以色列的政府当中，哦，在哦他们的首相的身上，主啊，求你来安告他们，主啊，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向他们说话的时候，主，你的能力来说他们的要，让他们没有惧怕，哦，让他们在你所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刚强站立。主，你释放天使天君来保卫，来看顾，奉耶稣基督的名，主，你的宝血来封住以色列，封住他们的边疆，封住你给他们的这一片土地，没有仇敌任何的计划，没有仇敌任何的攻击可以临到以色列的身上。主，我们在这里向你呼求，向你祷告，说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十字架上面的宝血，所擘开的身体， 以色列的百姓，主，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要谦卑自己，他们要来寻求你的时候，主啊，求你 minimize 在以色列身上的这一些灾难，主啊，释放天使天君为他们来征战，向他们来说话，来造访他们，让他们的心被神的灵来触动的时候，他们要来回转，他们要来寻求，他们要来呼喊耶稣基督，要不要来呼喊耶稣基督，欢迎耶稣基督的再来。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要不断的祷告，谢谢你在基督的丰盛教会兴起了这一批为以色列的代祷者。主啊，让我们不放弃，让我们持守我们的责分，让我们就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上面守望祷告，来摇动你的手。谢谢主耶稣，当我们祝福以色列的时候，主，你就祝福基督的丰收教会，祝福丰收教会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儿女，让我们预备好，预备好我们自己，欢迎耶稣基督烈天而降。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贵师的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阿门。谢谢大家。